中共和人民的努力之下，受灾人民能够在短期内恢复稳定生活。分析认为，金正恩在中国遭遇洪涝之后立即表达慰问，意在巩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天气方面，受台风烟花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中午12点，烟花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查帕卡集结在三亚之西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初时向南缓慢移动，稍后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近收费广场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九龙入口一段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在芝芝山隧道那边，沙田入口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来回方向近泽安村一段亦都是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会算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好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 正，是林禮勤， 我是徐家龙， 我是江晴。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4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点半奥运动静730。 7月23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我哋播咗我哋嘅嗰次嘅座谈会，咁啊喺呢个播嘅内容里边，因为我自己系一路喺处思考，我哋应该点样引导大家认识。了解我哋嘅呢個執政黨咧，咁我自己喺香港，我從來冇翻過去大陸讀書。我自細到大，嚇喺灣仔出生，到喺深水埗長大，到喺香港讀各種各樣嘅親國民政府嘅、親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學校，後來再讀啲。有教會的背景的學院，在整個過程裏面，我是沒有離開過香港去接受任何這個香港以外的教育。在這個過程裏面，我也都起起落落、跌跌蕩蕩地認識中國共產黨這個執政黨。直到現在，我回頭成日問自己，如果我用最簡單的說話去概括這個執政黨，我 真心實意地問一個香港老香港人，我點樣睇呢個執政黨呢？咁，因為如果我係喺大陸讀咗好多書，喺大陸做過好多嘢，咁我嘅睇法當然受國內文化嘅影響，但我冚唪唥都係本地嘅，係純純粹粹嘅本土咁嘅人物，我點樣睇呢個執政黨呢？咁喺回顧過去嘅我認知之後嘅嗰六七十年裏邊咧。我第一個字覺得呢個執政黨嘅參與者，嗱佢總人數大家都知道係9400多萬，哦，直到今年為止七一為止，50年共產黨黨齡嘅黨員有710萬，呢啲嘅黨員過去嘅9400多萬，直到現在，基本上概括就係下邊呢幾個字眼，一個。它是一個對整個中華民族承擔責任的一個組織，是叫黨，是現代的稱呼，在過去來說就是一個人群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是團結起來對中華民族承擔大任的。第二，這個組織是上下求索去找國家究竟條路應該怎麼走，向日本學啊，向美國學啊，向蘇聯學啊，向德國學啊，向法國學習啊，向英國學習啊，甚至亦都好注意印度甘地先生佢哋所做嘅嘢，喺整個過程裏面係不斷上下求索去揾出中國人自己嘅路嘅一個執政黨。咁呢個黨除咗學習之外，他的覺醒，他的自覺的實踐，他的堅持，在整個實踐堅持裏面，他犯錯誤改正，再犯錯誤再改正，由他整個八年的歷史裏面充滿著實踐犯錯改正的一個過程，直到改到最近在89年都出現一些這個不應該出現的情況，亦都在改正當中。所以我就覺得一個學習的黨，一個咧實踐的黨，一個試錯而不斷改正錯誤的黨，一個堅持對中國人民承擔的黨，更重要，佢逐步發展成一個全民的精英黨，無論是基層的人民，亦或是大商業家、企業家，亦或是科學家、工程師。呢一個咁嘅9400萬人嘅組織，就帶引住中國一路咧向現代嘅2049年嘅建國100周年度發展。呢一個組織就使到有啲國家有所恐懼。嗱，當然正如習近平主席講，我哋係要學多啲如何去講好中國嘅故事，等世界人民識聽中國嘅故仔，識聽中國嘅例子。呢、这、一個咁嘅技巧，無論係通過電影、文化、藝術、音樂，去讓大家認識中國。嗱，呢一點咧，我覺得好重要。當然，我哋曾經試過用孔子學院嘅方式，結果又俾美國全部污名化啦。嚇，咁啊，我記得孔子學院喺2000年初嘅時候，我哋出咗一本即係譯文嘅呢個《論語》，都俾咗孔子學院放喺全世界。我哋只係想宣傳一種文化精神，但結果到最後都成為污名嘅一個內容。咁啊，而家我哋更加要做更多嘅文化藝術嘅嘢。咁於是又一個污名，話我哋叫做戰狼文化。嚇，凡係認為中國喺世界上應該企起嚟嘅，無論係文化藝術、電影，就係戰狼。咁使我喺個喺香港出生長大睇咁多西方美國電影嘅人，我就諗：喂，戰狼美國一路都係戰狼㗎啦，係嘛 ？Mission Impossible 點啊？佢哋揸住去到全世界不同嘅護照做任何嘢都得。喂，咩國際法支持佢啊？嗱，所有呢啲嘢，美國所做嘅嘢樣樣都啱，中國做親嘢就唔啱。嗱，呢一個咧係一個特點，但係好可惜，我哋好多香港海外嘅同胞。真係咁諗嘅，同樣一件事，點解美國就得啊？點解中國做唔啱啊？比如制裁咁，我哋中國要制裁，咁就唔啱啊！老實講，喺上世紀50、60年代，當紅藥水、紗布、藥棉都被制裁嘅時候， 呢啲所謂全世界嘅公共知識分子，邊個出聲講一句？喂，呢個冇人道主義喎、啊、咁。有個別人講幾句，但係都淹沒在美國嘅強大嘅美國之音底下。嗱，所以事情發展到現在，當中國從站起嚟、富起嚟、強起嚟，到而家可以平視世界嘅時候，當然佢哋覺得好難接受呢個非高加索人嘅國家出現啦。嗱，呢個係美國外交部一位研究人員，係賴斯學生 Skinner 女士啊講嘅。佢話：我哋同高加索人仲可以傾，佢指蘇聯，但係同呢一個非高加索嘅族群咧，我哋唔知道佢係乜嘢。嗱，咁我覺得你會睇到確確實實，我哋喺佢嘅眼中是完全听不明白的一个语言，因此我们要学习怎样跟他们沟通。 如果你多给别人几分钟，地球会转得更从容，让感觉能相融，心能相通，多一片天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习主席在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希望所有的我们的政府、执政党、我们各种机构，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学会跟世界各国沟通。咁的确是的，我们的中文他们很难读，很难学。人家傳播英文已經傳播了幾百年的時間，我們的中文的傳播也都不是真的那麼大的力量。我們在韓國、在日本、在越南，本來用中文的國家，有用中文的國家，都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特別因為恐懼共產主義的問題，而很多時候抹殺了中文這個文化的傳遞的渠道。這些呢，我們都需要慢慢慢慢將這些東西調整回，我哋需要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并且优势地去将中国嘅故事讲好佢。咁我相信，这个喺研讨会里边有一啲嘅年青嘅香港，都系土生土长嘅老香港，都讲出佢哋对好多问题嘅睇法。咁大家都喺里边咧，有所得益。咁我亦都知道有啲听众，寫了很長的電郵給我，他說呢，希望我講完了那一百條的，即是近我們最近的領袖們的那些語錄之後，是不是講一下關於有人認為美國就會沒落，有人認為中國就會沒落，那究竟中國沒落和美國沒落之間的比較是怎樣呢？那我個人呢，我誰都不想他們沒落，我想美國不要沒落，中國又不要沒落， 啊，至於話咩支爆、尾爆啊，呢啲嘅爆嘅講法咧，呢啲就係簡單嘅潮語啦，我唔識，唔係幾識用。總之即係話咧，美國會答，中國會答。嗱，老實講，世界頭二個兩個大經濟國家，如果耷咗落去嘅時候咧，全世界都會遭殃。唔好講話打仗，嚇！如果佢兩個經濟各方面嘅發展唔得咧，全世界嘅人民生活都會極大受影響。所以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嚟講，我絕對唔想佢哋兩個之間有邊個就會爆。我絕對不想這樣的情況，希望大家都維持著可以呢、這個同步平衡發展的這樣的方向，讓世界人民的得益、啊、正如美國說他們要跟這個G7的國家要做好民主同盟去發展全世界的基建、啊、以抗衡中國的絲綢之路的計劃、啊、即是說中國絲綢之路的計劃最少迫使白種人的國家不再用殖民地剝削的態度來對待世界，而要用建設態度來對待世界，這個是好事。這個好事正好說明呢，就是因為中國站起來、強起來、富起來，能夠平視世界，才會得出這個結果。那我們希望呢，當大家都心平氣和坐低下來了，大家都能夠一起向前發展是最好。所以當我看到英美簽過新大西洋憲章的時候，我又覺得好注意。其實前一個大西洋憲章是英國想交那個全世界的管治權給美國，因為他們大家都是這個西方人 Anglo-Saxon 的人，大家都信基督教，所以他們覺得價值觀樣都一樣，他們可以和平交接。這一次為什麼這麼大衝突呢？就因為種族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價值觀不同，所以是很辛苦的一次交接。我希望幾辛苦都好，不要去到要大家出現Kissinger先生所說的人類的毀滅和倒退的核子武器的戰爭。我是很清楚地感覺到中國政府這3、5、7、10年、5年、7年、10年是一路會向後退，留翻空間同美國相處。但係當去到5、7、10呢三個數字之後咧，可以咁講，中國一定係不但平視美國，仲係超前美國嘅時候。哦，你想下，我哋14億嘅人，佢得3億幾嘅左右，我哋1比1同佢對等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3倍美國嘅 GDP。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美國自然就要面對這個客觀的事實，這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強大的中國的事實，大家坐下來好好 好地做朋友，好好地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的持份者。那這10年呢是最難捱的。所以我看到一本政策分析的書，它說祝中國好運能夠平安捱過這10年，意思就是说这10年就是美国最会挑战中国的窗口，是会用它最大的优势来压低中国的窗口。哦、所以中国如何善于应对呢？这个是今后中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除了面对对美的问题的正确安排之外，在今后有几样东西我觉得是很需要注意面对的。一个就千万不要重犯上世紀50、60年代有啲吹水嘅行為，嚇、啊，即係好似最近你袁隆平先生嘅過身，全國點解咁認真去紀念佢咧？就係因為牽涉到水毒。上個世紀當呢個大躍進嘅時候，水毒嘅某產萬斤嘅笑話，直到現在都喺我呢、這個。人的腦裏面存在着一個咁嘅影像，所謂啊，國家全世界各個全中國各個城市各個地鄉村，大家報喜話自己啊，每一畝田生產幾多嘅斤嘅稻，咁你又報，佢本來報啊205斤，佢又報300、305斤，佢隔離嗰度報400、400個報1000，越報越高，高到最後咧，有啲居然提出畝產1萬斤，咁佢點做呢？佢就係將嗰啲 幾十畝田的稻啊，集中埋一齊，在最後收成的時候咧，就搬去一塊田度，然之後請記者嚟影相，去呢個製造畝產萬斤的圖像，然之後就話宣佈自己畝產萬斤。咁呢啲叫做咩咧？叫做放呢個水稻畝產萬斤的大衛星。咁啊，呢啲咁嘅故事咧，係屬於中國式嘅皇帝的新衣。咁有個老農夫就講。畝產萬斤啊，得嘅咁，嗱將地下啲掘三尺嘅泥一齊稱咧，咁啊十一萬斤噶啦咁。嗱呢個係當時我哋聽到嘅大躍進時候嘅大笑話。咁所以袁隆平先生嘅偉大係在於佢係用科學嘅態度，將我哋嘅水道不斷改良，不斷咁使到佢優化佢不同嘅土地、不同嘅氣候，而能夠種出各種各樣嘅呢個糧食。不但止俾中國人能夠咁做，去非洲、去中南美洲都係傳播呢種技術，讓人民生活解決嗰個糧食問題。大家都知道最近。非洲有些地方已經處於近似饑荒的狀態了，糧食的困難其實擺在眼前的。所以當中國每年的年產量 6.5 億這個噸的糧食能夠保證自己的溫飽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可以浪費食物，一個是環保概念，一個是惜食的概念，珍惜食物的概念。所以我就覺得咧，但願喺今後嘅執政黨着教育自己嘅政府人民嘅時候，要注意行一條當行之路。無論係呢個中國開始富裕啦，我哋咧有幾多優越嘅嘢啦，記得就係謙卑、謹慎，繼續學習，繼續進步，發揮中華民族喺過去三千幾年嘅優秀傳統，就係咧呢個儒道。墨法四大家對我哋中國人民嘅教育，其中尤其是譬如好似講到墨家，墨家嘅節儉節約呢啲咁嘅精神，亦都應該喺中國人裏邊去推廣。呢、這個除咗環保概念之外咧，仲係一個珍惜食物嘅概念。因為喺開放改革到後期取得好大成就嘅時候，我哋嘅好多好多外資酒店、所有嘅餐廳都要政府要俾個牌你。請你珍惜食物，這個叫食物的時候不要過分，不要浪費，鼓勵人家打包拿回家。這個呢是近這十多年不斷去鼓勵的，現在就更加去希望大家叫菜的時候要注意，你是三個就三個，四個就四個，不要搞到一桌都是。你知道從窮到富的過程裏面呢，我記得我曾經在初期的時候去山東，山東人很好客，哇請吃飯的時候呢，那些餸啊是疊上去的，即不是話一圍台擺滿餸，而是一層一層咁搭上去，搭到咧高到咧呢個大家好似見唔到咁樣咧，先至係顯示咧盛情。嗱呢一種嘅情況咧，亦都中國人民需要喺富起嚟之後要學會嘅呢個行當行嘅環保嘅道路。 我在大千世界聽到一些耸動的傳言。据说爱人与被爱之间有不渝的誓约，要在今生今世相守以后冬暖换个季节，才能百年百月轮转于同一个我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本港昨日录得两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阿联酋和孟加拉抵港，累计11973宗确诊。中国夺得今届东京奥运第一金，杨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胜出，港队亦都分途出击。王振廷和杜海琴组合在乒乓混双16强直落四局击败匈牙利组合，听日在八强对法国代表。林少恒下周在男单首圈对波多黎各球手。伍家朗在羽毛球男单分组赛直落两局击败墨西哥球手。混双的邓俊文和谢影雪傍晚会在分组赛迎战马来西亚组合。单车代表蔡晓峰出战男子公路赛，体操代表石伟雄在男子跳马资格赛亮相，欧海纯、郑丽梅、谭海林和何南慧晚上出战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初赛，蛙艇代表洪泳恩今朝在女子单人双桨复活赛出线，奥运首个比赛日将会产生11面金牌。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反垄断法，责令腾讯和关联公司在30日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权方给予优于竞争对手的条件等，腾讯三年内要每年向市监局报告情况。市监局说，腾讯和中国音乐集团的市场份额在2016年分别为30%和40%左右，腾讯和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合并，令占有的独家曲库资源增至超过80%，对市场可能有排除及限制竞争效果。今次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当局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首宗案件。腾讯表示会认真遵守决定，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维护市场的良性竞争。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塌事故，消防宣布结束在瓦砾中搜索人体遗骸的行动。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雅表示，识别受害者的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又赞扬搜救队成员是真正的超级英雄。当局说事故造成97人死亡，96人当场丧生，另一人留院期间不治，又相信仍然有一人下落不明。这座楼龄40年、楼高12层的大厦，其中一侧在上个月24号凌晨突然倒塌，之后再拆除其余部分。当局今个月初宣布失去寻找生还者的希望，目前仍然是调查事故原因当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骤雨是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正常，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系车多，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近收费广场一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咧九龙入口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德朗村。咁就系咧东区海底隧道近收费广场，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时啦，东隧九龙入口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德朗村。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龙盘苑。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因为有临时工程，新下街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永平街右转入去新下街，亦都唔能够由富翠街左转入去新下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受到临时工程影响，车辆咧系唔可以由永平街右转入新下街，同时咧亦都唔能够由富翠街左转入去新下街。好，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制，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有了这个中间的一些研讨会，所以个社会世界情况是变化得很紧要，而尤其是美国因为单打独斗、单挑中国咧，佢自己都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所以借五眼联盟搞一个所谓民主共同价值嘅国家对华嘅共同嘅一种斗争、一种博弈呢种情形。咁啊，如果你回头睇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都系呢啲咁嘢煲下煲下就煲出可怕嘅结果出嚟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呢个世界的人民都要醒定啲，呢一種情形咧係我哋大家要制止嘅，嚇唔應該話我哋讓美國集中住一班人嚟對付中國，嚇呢個我哋如果冇清醒嘅頭腦，呢個係好重要啊！好似最近我睇一則消息，亦都好有趣，有人問菲律賓總統，佢話點解我哋啲黃岩島啊、永咁多島俾中國佔曬嘅咁？總統就講。佢話啊，係喎，呢個係一個問題，你哋去問美國啊咁。嗱，佢呢句説話咧，係證明呢位總統先生好懂歷史，因為喺二次上個世紀二戰之後，就係美軍將中華民國嘅軍隊送去呢啲島度實行歸翻中國政府嘅行動嘅。呢個係波茨坦公告、艾達會議裏邊寫得清清楚楚嘅。在那個時候，因為美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比較友好，所以很多嘢咧就完全咧呢個執行呢個國際會議上的決定。好啦，到後來新中國政府成立啦，咁就開始搞下搞下，搞到現在咧就出現咁多糾紛。而呢啲糾紛嘅所謂國際海洋公約咧，事實上美國唔簽字嘅。點解美國唔簽字呢？因為全世界都係美國自由航行嘅地方，我嘅艦隊、我嘅船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會尊重你咩200海里嘅經濟區啊，咩12海里嘅呢個屬區啊，唔承認呢啲嘢嘅，我中意去到邊度就邊度。嗱，呢個就係美國嘅全球嘅霸道。嗱，各位請注意喎，而家調轉頭講話中國霸道啦，話中國喺中南喺南海咧係霸道啦。嗱，所有呢啲嘢始作俑者造成今日咁嘅情況，都係美國。所以總統講得好，你去問美國啦咁，因為事源全部由美國開始。當一切信佢嘅時候就一種規則，唔信佢嘅時候又另外一種規則。所以我哋中國政府講，你哋諮詢開咩會都好。我哋唔會遵從你哋幾個國家決定嘅規則嘅，我哋只係遵從聯合國憲章同埋聯合國大會裏邊決定嘅嘢，唔係由你哋幾個國家話點，我哋大家要遵守嘅。啊，中國已經唔係一個咧要低頭任你要點就點嘅呢個國家同埋時代啦。嗱，所以咧，我希望呢個隨住呢個形勢嘅發展，啊，隨住咧呢個香港逐步比較穩定啲嘅時候，亦都係我哋中國。香港所有灣區或者呢個長江地區、渤海灣地區所有嘅呢個中國嘅人民同埋經濟體，集中搞好自己嘅國家，發展自己嘅經濟嘅時候，當然 我成日都講，我哋嘅經濟發展得好，我哋成為一隻肥羊嘅時候咧，就要注意一個問題啦。因為有人會咧約埋成班人一齊嚟劏羊，然之後大家一齊嚟剪羊毛，然之後咧大家嗱企埋我度嚇，逢係跟我隊嘅咧，每人分翻三斤肉，又想嚟一個新八國聯軍嘅狀況啊。所以辛丑和約裏邊佢哋嘅排隊分中國嗰只窮肥羊嘅歷史嘅過程啊，歷歷在目啊。咁當然後來我講呢啲叫做辛丑早就，凡係參加過呢度活動嘅都冇下好下場，喺中國嘅窮人身上刮咗好多錢，結果就引出一二次世界大戰，死幾千萬人。嗱，呢個都係報應，所以我就希望咧，大家都係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你話民主國家要搞個全世界基建計劃，亦係好事。大家做多啲建設嘅嘢，大家做多啲互相學習嘅嘢。哦，中國除咗唔好搞吹水，要謙卑要謹慎之外，仲有一樣嘢咧，我一路都好小心嘅，因為上個世紀嘅時候咧，我哋出現咗一啲呢、這個唔應該再出現嘅情況，就係、是、極端化咗嘅個人嘅威權，而造成一種個人崇拜嘅情況。而我好相信我哋嘅國家嘅領導人一定會總結啲歷史經驗教訓，從而咧正確地去處理點去領導我哋嘅國家嘅人民走上一個咧這個富裕繁榮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嘅中國。咁呢個仲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哋需要集中我哋嘅力量去支持咧習主席呢個為中心嘅呢個核心，呢、這個我哋一定會做。但係我哋一定要注意，唔好出現一種情況，嗰種情況就係我對白鞋，你同我擦黑油，咁啊結果咧就反為咧搞到大家都不美啦，嚇！因為白鞋要擦白油，黑鞋先擦黑油，啊千祈唔好擦錯油。咁我覺得咧呢啲咧都係我哋新一代嘅人。不是講領導人，而是講新一代的民眾，無論你是做文化的、藝術的各方面都好，我們要注意都是人民群眾第一，人民先是創造世界，人民先是國家的基礎，所以我們一切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希求作為我們的目標。領袖們只不過是完成人民給他的交託，做好他應該做的工作。所以我們回顧整個中共的歷史，由李大超、陳獨秀一路講到現在的習主席，這個領袖群都是一個這個互相學習、不斷延伸、成全過去的正確或這個改正過去的錯誤經驗的一個領袖群。所以當我看到美國政府建國的時候，建他們的國家的時候，叫華盛頓等叫做國父們的時候，我自己就覺得我們應該叫我們由這個李大超開始的中共的一百年的領導人叫做我們的領袖們。我們這些領袖們都是應該好好地學會謙卑謹慎，不斷實踐艱苦奮鬥，不斷去領導中國人民向前行，直到建立一個百年的這個國家，而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這個是我們好期待。我相信我們這代人，我這一代人，我本人是未必有機會見到這些這樣的場景，但是我也都希望呢，你們所有比我年輕的人都有機會看到我們繁榮富強的這個中國。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习主席对我们这一任政府特别2012年之后到现在的领导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即是他的思想呢，我觉得是我们要反复去了解去掌握同埋呢这个去執行实践的。譬如像他非常强调要吸收前苏联崩溃的经验。这个崩溃经验呢是包括我们的领袖不要被人吹捧到晕了晕头转向，结果呢行错晒路，自己领袖群又不团结。咁呢個咧係由沃爾巴喬夫開始就出現呢種咁嘅情形，咁呢個咧升到西個成個蘇聯都散咗嘅。另外佢強調一個蘇聯嘅領袖群嘅散，蘇聯執政黨嘅散，蘇聯對軍隊嘅散，都係咧造成蘇聯今日處境。雖然佢仲係一個非常巨大嘅核強國，但係好多嘢咧都好似咧。不是在这个人家的对手的那个的行列里面。尤其是看到这一次最近G7之后美国就找普京就开会去谈这个美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不是说明他重视苏联重视俄国，而是说明他认为俄罗斯不是他主要的对手。主要的对手是中国，所以他要分化中俄的关系，将俄国拉开他。即是说他从一个本来和美国对等的强大的国家变成一个呢现在被人家分化拉拢的一个即是旁支的一个国家。那这一点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所以在习主席的这个整个这2012年之后的领导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是非常注意，特别到最近我们看到中共出的这个簡史，即是100周年的簡史，是非常注意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公平的问题，非常注意要市场的调节和社会主义的分配的平衡，非常强调均富的问题，非常注意社会的资源的这个平等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愿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呢，这个公平分配资源公平分配所得这个趋势，这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这个很明显的趋势呢，能够得到法律的这个维系，法律的领导底下得到一个公平。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就算拜登这些的总统都好，他这头批评中国怎样威权怎样什么，但事实上他就发现他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美国的问题，包括他的基建问题、科技投资问题、他的这个人民的福利问题，其实都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做法。他们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很善于使用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平均的一个政府。现在他好好地向中国学习，学这件事不是坏事。而中国要学的呢，就更加要强调在高质素底下的公平分配。怎样做到我们全国14亿人的公平分配，尤其是要准备在年龄开始出现老化情况底下，如何去解决未来的若干年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的问题。这些呢就要很小心，不要引错方向，不要行错方向，尤其是不要因为跟美国的这种这样的较劲的情况底下而上了苏联那时的行错了个路。当时其中一个就是引入去星球大战，将所有科学技术全部投晒在外太空，结果核武器好好，太空好好，卫星好多，结果面包不够。这一个的经验教训呢是要好小心去吸取的。此外，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这个2060年这个我们要达到碳中和， 這個這樣的總的目標。大家要注意碳中和的問題呢，是一個科學問題，而又是一個生產力問題，而又是一個社會法律的公平分配的問題。這一連串的問題呢，是很待我們所有的人深入去了解，為什麼要這麼強調碳中和，為什麼碳高峰的處理和中和的處理這麼重要。這個完全是一個科學技術社會分配的這個社會的進步問題。所以只是講碳中和為什麼會成為一個這麼重要的目標呢？這個是因為裡面要達到整個人類社會環保的碳的平衡的時候呢，是有很多科學技術在裡面，無論是物理技術、化學技術、電子技術、通訊技術，還有呢各種各樣的交通啊等等的技術，特別是教育裡面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是一個要漫長的道路，不是那麼容易。所以但願我們的執政黨不要驕傲，不要走錯方向，我們的執政黨一定要反覆，正如他自己說的，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利益為依歸，讓人民得到實際的利益。這一點來說，口號就說了出來了，人民需要監督，整個政府是否處處以人民為本，以群眾的利益為本，以農村的人民得益為本，能夠每一樣東西都考到人民的利益呢？這個呢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碳中和問題、人民利益的分配問題，好，另外所有這些一定要注意避開吸取上世紀的錯誤，其中包括什麼呢？用政治運動來解決本應該由法律、由社會的公平分配的法律來處理的問題，用政治運動來解決，結果就造成呢整個社會的這個抗爭和混亂。這些呢我就覺得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當然有人說輿論自由啊、文化藝術的自由是不是很重要，我認為當然很重要，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讓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就正如呢這個鄧小平所說的，要解放思想，要實事求是。好，此外我作為一個已經一路行開離開這個社會第一線的人呢，我確實希望感覺到不要有任何虛假極端這個的現象的出現，讓人民能夠一步一步走向他的健康的未來。所以當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到100條的我們的領袖們的語錄的時候，我其實在想每一條當時選用的語錄，在人民日報選用的語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方向的展示。我記得前幾個禮拜我就一路講到呢這個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全國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問題。當時強調全國團結一致，就是不要那麼多爭論，因為事實上即管在建國之後都有很多爭論的大事實，包括對三反五反的理解，對大躍進的理解，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對於這個後來的開放改革出現的情況的理解，對於所謂林彪事件的理解，都是存在著很多要爭議的內容。但是後來鄧小平先生就強調一個，他說歷史的問題如粗不如細，不要搞得太細，搞得太細的時候就很多人有排爭論了。你好像說我最近收一些資料，是談到這個南京 的和平解放，即是上個世紀1949年這個4月24日的時候，南京的解放的時候，究竟是和平解放還是戰爭解放呢？那支旗究竟是落來的時候後面應該煙消迷夢打到爛曬的南京呢，抑或不是，而是一個和平討論解放的南京，是湯恩伯自動退出南京，而呢這個南京呢是一種和平解放的情況，所以南京保留返所有的嘢呢。嗱，咁而家攞返啲事出嚟講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爭論嘅。所以我同一啲我身邊嘅同事講，我話唔好睇輕兩幅畫